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子萌。那么很久没见哈。 嗯，好久没见。 对，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对，然后呢点开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看一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如果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呢，跟往常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啊。 嗯、 今天主打的是温情路线。 因为今天太冷了。 因为今天外边的北京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今天真的很冷，现在北京的这个实时气温是1度，零上一度。 零上一度。 对，然后我看这个 预报，估计再过一会儿的时候应该。 8点的时候就到零下了，对，今天整个就是零下5度到零上3度嘛，就很冷很冷。反正我今天过来的时候，我看街上大家都开始穿上棉衣啊、大羽绒服什么的了， 嗯， 御寒，大家一定要戴好围巾、帽子、手套。我觉得这天真的很容易感冒。 对，没错啊，这个虽然说外边的天气这么的冷，嗯、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却找了一个非常非常暖心，可以说有点 什么 已经 鸡汤是吗？ 嗯，这个鸡汤可能说有点太暖了吧，因为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不大容易感动的人， 嗯、 就是我已经没有之前，我虽然感性，但是不感动了。现在、 嗯嗯， 就是我在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会被它里面所表达的一些点所触及到。 那是什么样一部片子呢？ 对，今天我们也以这个一个广告片啊，这个虽然是广告片，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涉及广告，不涉及广告内容。 是， 对，也是前段时间刷爆了朋友圈啊、微博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广告啊。这个话不多说，大家先来看一看这部片子，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这本是我给我女儿留的，快走吧，不要烦我。 每个人都自顾不暇，没有人会在意你的感受。 哎，你好，吴总，您放心，您放心，我马上到，马上到。哎，好好。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境遇。行色匆匆的人群里，你一点都不特别，也不会有优待。或是别人眼里的笑话， 你眼瞎了呀？ 老板，对不起，都叫我赔。 我哪知道了？你要什么赔啊？ 人心冷漠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无处可逃。 快走吧，不要烦我。 你这油箱盖的不关，你开车上路了？走吧，开车注意安全。 谢啊。 进去了，我走楼梯。 草坪了。 欢迎回来。嗯，广告看完了，感觉一瞬间有那么一两分钟不想说话哈。 嗯， 想让这种情绪静静的在心里面沉淀一下。 嗯， 可能刚刚就是通过这个两种方式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片子内容已经比较了解了。那可能听众朋友还是稍微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啊，没太听明白。我们俩可以大概给大家复述一下这个广告的主要内容。 怎么 来？哎，算了，就直接讲吧。刚想说要不要来个角色扮演，后来想太多了。 别角色扮演 是 啊，对这个广告片呢，刚刚一共，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里边应该是五个角色。 对。 然后，而且这五个角色真的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这个广告片啊。虽然有可能在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情节啊，但是一点儿都掩盖不了他的那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是的， 嗯， 那么第一个故事呢，是一个女孩要在这个报刊亭，买一本时尚芭莎，哎，这真不是广告，就买本杂志， 买本杂志， 对， 干嘛呀你？ 很敏感，买本杂志，然后呢，这个报刊亭大叔就很凶啊，说这个 不卖， 这是最后一本留给我女儿的， 留给我姑娘看的， 就给轰走了。 对，然后当时的这个词说的是，自顾不暇，每个人都自顾不暇，没有人会在乎你的感受。 是，然后这个第二个故事呢是，这个 咋了？想不起来了 啊！就秘书正好在这个赶时间要去接老板， 嗯， 然后呢，结果赶着时间呢，打着电话被交警拦下了。 哎，对， 对，然后他就以为这个交警应该是要查他， 对，要查他的行驶证啊，驾驶证啊，或者说查他开车打电话， 开车打电话，对，反正就是耽误时间嘛，很急， 嗯，没错，然后当时说的是每个人都要小心翼翼的活着，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境遇。 对， 嗯， 然后第三个故事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外卖小哥， 嗯， 这个大家都外卖小哥急着送外卖啊，马上就超时了，然后呢要准备上电梯的时候发现电梯里都满员了， 嗯， 大家都是一副就比较厌恶的那种表情看着他， 嗯， 然后呢他就又 只能默默的出去， 对， 嗯， 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然后说的是行色匆匆的人群里你并不特别也不会有优待。 嗯，然后第四个故事呢，其实这是我最触动的一个故事啊， 嗯， 就是这个事情很常见，在我生活中我自己都亲眼见过好几次， 嗯， 就是一个收破烂的老爷爷， 嗯， 然后呢跟一辆开轿车的一个男车主， 嗯， 就发生了剐蹭， 嗯， 这破烂车把人家车给剐了， 嗯， 然后这个车主呢就是稍微情绪也有点差，就说了这个老头几句， 嗯， 就这个事儿，嗯， 对，然后说的是人心冷漠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无处可逃， 是，然后还有一个故事我没记住， 嗯，最后一个故事应该是一个是，女生啊，在这个冬天的寒夜里边喝醉了酒，然后， 嗯， 就是醉倒在了冰天雪地里， 嗯， 然后有一哥们儿就拿起手机给他拍照，然后这姑娘就问， 嗯， 你拍什么拍，离我远点， 嗯， 然后其实咱们再来说这个反转， 一会儿再说这反转，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五个故事， 嗯， 然后其实我们一想这都挺常见的， 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对， 可能他的那个字幕有点小啊，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下， 嗯， 有一个姑娘可能是为情所困吧， 嗯， 啊，受了点情伤啊，然后就在这个就是百度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搜索网站上找， 嗯， 啊，这个血管在哪儿，怎么才能更好的去找到， 就是有轻生的念头， 嗯， 对， 嗯，都是这样的五个故事一共串联起来的， 嗯， 非常的直接也无情的揭开了整个我们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嗯，你话是这么说哈， 嗯， 反正就是这些事情感觉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遇到一些， 对， 吧， 对，没错，你就比如说这个遇到在电梯里边遇到外卖小哥上楼， 嗯，对，还比如说给外卖小哥超时送餐，我刚看到里面有拍嘛，因为他最后没上去那个电梯， 嗯， 所以好像要超时了， 对，要超时了， 打了那个差评，对吧， 嗯， 就这些事儿其实挺常发生的，我自己在网上就看到过好几起，就是大家在朋友圈或者是微博里面吐槽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嗯，对，没错， 这个小哥老不送餐，我给他打差评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嗯，这个还有这种那个卖杂志那个， 嗯， 这个倒还真没太常见过， 这个还真的不太常见。 其他的那几个，我倒真的都有这种经历过， 是吧？就或者是自己经历过， 哦， 或者自己 对，或者自己 过， 对对对对， 嗯， 你就比如说那个发生剐蹭的那个， 嗯， 对吧？ 对。所以，然后，所以这广告词当时配的也挺戳心嘛，就是感觉这个世界还蛮冷漠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其中的小小的社会的小小一个组成部分， 嗯， 小小的一个个体，就你的感受，你的境遇，就是只是你个人的事情，没有人会特别在乎你，或者会特别的去关照你。前面是这一段，哎，说完以后， 嗯， 感觉今天这个演播 说完了之后，感觉今天的直播间都冷了下来啊。 但是 别苦恼，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另外一个人去爱着你。 哎，没错，这个剧情总会有反转。 嗯， 具体怎么反转的呢？ 嗯，对，这个刚刚说的拒绝卖杂志的大叔，其实是为了阻止这个小偷的动作，因为刚刚在片子里边旁边确实有一个男生啊，这个在伺机偷这个女孩的包， 对 啊，但是这个被卖杂志的大叔发现了，他说我不卖杂志你快走吧， 对 啊，其实他隐身的含义是防止孩子被偷， 对，就是所以说为什么刚刚我们说这个事儿不常见啊，确实不常见， 嗯， 因为大叔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他是背后另有深意的， 嗯，对，没错。 然后第二个故事，这个交警拦下那个司机就拦下那个秘书那个故事， 嗯，对， 其实不是要说找他的麻烦，比如说什么没系安全带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其实是发现他这个加油的 油箱盖 没关， 怕有安全隐患，所以给拦下了，帮他把油箱罐给关上了。 嗯，对，然后还有那个拍下醉酒女孩的那个男子， 嗯， 其实是为了向民警告知情况，让这个民警来带他回家。 是，然后这个外卖小哥呢，也是有一个好的反转啊，说这个刚刚关上电梯门，再次打开了，其中有一位男子呢，主动下了电梯，嗯，因为满员了嘛，说让小哥先上去，他自己走楼梯上去。 对，没错，然后最后的那个故事啊，也是，其实是最戳中泪点。演的就是那个姑娘， 嗯， 就是有轻生念头的那个姑娘。 对 啊，她在这个网上发文之后呢，有好多的网友啊就给她评论说，别找了我的小可爱，那个，嗯，那个血管在我的心里呢。 是，这个是很戳人的。当然其实最触动我的不是这个，是那个，嗯，就是受害老爷那个故事， 那个， 那个最后怎么反转的呢？这个车主就是这个豪车的这个司机大叔呢， 嗯， 说下来以后拿了根铁棍，大家肯 定以为都要 动手， 发生点什么事， 对，大家都很紧张，然后发现这个大叔拿铁棍在那个老爷爷的那个破烂车上哐敲了一下， 嗯， 说你蹭我一下，我蹭你一下，大家扯平了。 哎，嗯，真的是，虽然是啊，这个可能无情揭开了生活当中冷漠的一面， 嗯， 但是通过这种剧情的反转，而且它不仅仅是剧情，还是真实事件的反转啊， 嗯， 这个把它放在了我们的广告片当中，也展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 是，就是可能我们身边确实，或者我们自己确实会碰到前面的那些，就是反转前的那些事件， 嗯，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碰到这些好心人，但我觉得不能代表这些好心人就不存在， 嗯， 对吧？可能只是我们自己一时的感到有一些孤独，感到有一些无助，但是要相信就是这些温暖人心的时刻总会到来你的身边，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嗯，对，没错啊，这个说到这个温暖人心的事情啊， 嗯， 我们也在这个网上找了好多这些小故事，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嘛，大家现在要么就在车里边听着我们广播，要么就在家里边看着我们视频直播。 是 啊，我们俩就在这儿给各位讲讲这些冬季里边的暖人的小故事， 嗯， 虽然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不如意，可能钱没挣得多， 嗯， 啊，工作压力还大， 嗯，情侣吵架， 对，情侣吵架， 嗯， 这个因为点小事鸡毛蒜皮的事儿就能闹心一天， 是，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爱着你的， 嗯 嗯，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啊，这朋友说这个。毕业前啊，这个打定主意不当警察，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嗯。警校的一位朋友。 对，然后说这个实习是在国际会议的安保外勤，然后一个小男孩呢被妈妈领到了我面前，小男孩的妈妈说他捡到两毛钱非要交给警察叔叔。 嗯， 哎，这然后这小男孩盯着我的领徽，给了我一个给了我两个一毛钱的硬币，然后慢吞吞的说，叔叔，这昨天我在会议中心捡到的，没有人认领，我就交给你了。 哎， 说完了。 捡到的 啊？ 昨天捡到的吗？ 对，不是， 所以他今天又来了是吗？ 对， 哦，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说完了，给这个警察叔叔敬了个礼，然后他妈妈跟我聊了一会儿，说原来他昨天捡到之后就想交给我，但是看我在忙，然后他也在一边玩，就一直等到散会散场，他玩着玩着就忘了，就跟着妈妈回到了这个酒店。 嗯， 然后早上起来想起这事儿，就让他妈妈打车又给送过来了。然后我问他，你把钱给我，我怎么能找着丢的人呢？然后他说了一句特别温暖我虔诚的话啊， 嗯， 他说警察叔叔也许找不到丢钱的人，但是丢钱的人总能第一个想到找警察叔叔。呵， 是，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首歌，就是那个什么把钱交到警察叔叔手， 我在马路边捡 到 一分 钱，两分 钱， 哎， 一分钱， 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版本，捡到一分钱啊，然后就是把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面嘛， 嗯， 其实小时候大家都唱过的，但是可能说真的到现在就只有小朋友会认真的执行这个约定吧，就歌里的约定。但是就像这个故事里面说的，这个可能警察叔叔找不到这个丢钱的人，但是丢钱的人很心急的时候，他一定第一时间第一反应是去寻求警察的帮助， 嗯， 来找到自己这个丢失的财物。 对，没错，嗯，其实这个还钱的事儿倒是还挺常见的，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啊，这个小孩子他能对警察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是的， 这真的直戳心坎儿啊， 就是 刚刚说给大家分享这个温暖的故事啊，除了这个这位警察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了这个、说他后面就是这个事儿之后他下定决心要继续当一名人民警察，然后呢他后面就陆续做了5年，然后直到后面换了职业，他就说这个小屁孩呢用2毛钱买断了我5年的职业生涯，不知道这个小孩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但是啊，这个虽然说用2毛钱买断了他整个5年的职业生涯，但我觉得这种2毛钱的意义却比他5年的生涯要大的太多， 特别值是吧？ 对，可以说他找到了人生当中的方向嘛。 对。然后刚刚我们其实拍广告的时候，我就为什么很有感触呢？就是那个偷钱的那个杂志社的那个卖杂志的那个叔叔啊，我碰到过这种事儿。我是当时在外面旅游。然后 就是你是被偷的那个还是？ 我是被偷的那个。然后因为当时都说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治安很乱，然后就国外嘛，说治安很乱，说会有很多那个扒手什么的会盯着你。然后我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因为我觉得那个包，我觉得我那包拉链特别不好拉，就是我自己都要比划半天才能拉开。但是那谁对吧？那个扒手不一定有这么高超技术。现在想想真是，太傻太天真。然后呢后面就是我那后来我就在那个旅游景点就在逛嘛，然后就有旁边就有人拉我，我当时特别警惕，我说谁呀，这是是不是想偷我包，然后我吭一下我就回头，然后表情特别凶狠，然后人家跟我说说你注意点，你那个包已经被拉开一半了，说 这是个外国人吗？ 不是，是国人。 哦， 对，因为就是旅游景点国人比较多嘛，说那个你的包已经拉开一半了，说是一个那个吉普赛人就可能给拉开了，但是当时就直到他拉我之前，我真的是毫无知觉的，所以那一瞬间就吓出一身冷汗。然后下完之后，因为包里有护照，你知道吧？ 嗯， 我万一我要是把护照啊、什么卡、什么身份证丢了，我可能就要就是 那就完蛋了。 对，然后就滞留在那个国家国境内了。所以说，真的那一瞬间很温暖，特别庆幸就是在那时候会有人愿意出来说一句话，愿意出来帮助我。 对，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俩呢只是今天在节目里边通过这样一段小的广告片， 是的， 来 为寒冷的冬夜里的大家端上一杯温暖的 鸡汤。 鸡汤， 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的这种鸡汤文啊，或者是一些片段啊、片子呀、什么的太多太多了。 是，现在还有一种反鸡汤的潮流， 毒鸡汤嘛， 毒鸡汤。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不要把它当一个精神支柱 支柱去考虑它， 对，考虑，但是它确实可以是我们生活中一点小小的慰藉。 对，它也可以算是在这种黑白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色彩的存在。 是的， 对，其实我刚刚想说，我刚刚想说什么，被你给我打断了。 不好意思。 就是在这种就是这种特别暖心的片子当中啊，我们虽然看到了这一些确实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但是他为什么最后用一种反转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的事情经过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同样希望用这样一种手段，或者是用这种真实的事件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生活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但是也告诉我们在这种存在的事情之后还有这些亮光存在。 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很需要大家提起注意的，就是我们都渴望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个爱自己的人，希望有这么一个温暖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 对，或者说希望自己 这种力量是相互的， 对，或者说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人每天能对你表达出这种爱。 是，但是相反过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做给能够做给别人爱的那个人，就是在比如说看到小偷的时候，就像我曾经的那种经历一样，去提醒人家一把， 对， 或者碰到外卖小哥的时候晚个3-5分钟，咱就别给人打差评了，大家都不容易，是吧？就是很多时候生活中力所能及的，就是一些小事情，可能你传递出去之后，这份爱就会以一种迂回的形式再回到你身边来。 没错啊，这个之前好像也被拍成一部电影。 是的， 我 好像有这种情节啊。 对，所以说啊，这个其实我们俩今天在这儿可能把这个话说的有点太大了，但是其实真的是这些爱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如此格外的美好，如此 的 充满色彩啊！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 人存在，这样的事物存在，才让整个的世界啊，让我们在黑暗之中可以找到光的存在。 嗯、是的，总有一个人会替，哎，会替我爱你。 总有一个人，不不， 对，总有一个人会在你身边爱着你， 总有一个人会在你身边爱着你、嗯。别苦恼啊，虽然工作上遇到了一些不大顺利的事情，虽然两个情侣之间啊容易吵架，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虽然你这个工资可能没那么高，虽然你 别扎心好吗？ 虽然你还要交这个房租，各种各样的水电费、嗯，但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来爱着你的。 是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嗯、各位这个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